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油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大家好，我是龙马。 哎，这个我们这期节目呢很有意思，我们借着这个只狼发售吧，发售前后啊，我们做一期这个跟忍者文化相关的节目。为此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其实这个可能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之前也听过他的节目，就是来自这个五轮馆的馆长穆老师。 嗯，欢迎穆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哎，这个大家可能记得啊，我们之前录纪录片讲公道的时候， 是 啊，请过穆老师。然后这个之前人王的时候讲这个剑道啊， 哎、 也这个穆老师也来我们这儿录过节目、嗯。然后这次这个因为穆老师也这个好像也学了一段时间跟这个忍者相关的这些内容。 对，我有一个忍者证， 哇，忍者证、 哦哎，忍者现在也有段数吗？没，并没有是吗？ 没有，对没 有、 哦、嗯，他就是发证说给你一个证，你是忍者， 忍者了，专门去日本还这个学过一部分这些。 嗯，对，跟那个穿上人衣学过。就是最后一个忍者， 哇！ 因为现在日本的忍者就基本都没有了嘛，他最后一个，所以呢，他是甲贺流出身，他是21代的一个宗家，但是呢，他是在伊贺当忍者博物馆的馆长。 现在这是， 对，因为残存的人很少嘛， 实在少啊，所以就 两开花啊， 对，这是两开花是吧？ 对，他现在还是日本忍者协议会的顾问。然后还是三重大学的一个特聘的教授， 是 哦、他主要做就是关于忍术的研究，然后历史的研究，还有这种推广吧。 好， 嗯， 因为我们录这些节目其实是这样，就是忍者嘛，其实对于我们听众啊，其实大部分人都非常熟悉，知道是啥， 对，并不陌生。 对，然后一听大致会有那么一个形象啊，可能这个实际上非常夸张的各种形象都 是通俗文艺作品当中给大家打下了一个关于忍者的这样一个这个普遍性的认知吧啊。 但是我们这个请来穆老师，因为穆老师可能学过一些简单的，就是、 哎、 或者是和更深入了跟忍者相关的， 是 实际的， 问问人真正练过， 对， 到底、 就是、到底什么样， 忍者是什么样？ 对，我们这期可能主要是想聊聊这个。 好的， 哎、对，我们就我看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就从这个忍者是什么聊起。好， 哎，对， 从起源说吧。 对， 有三个起源说。 嗯， 一个呢是古代日本起源说，一个是中世纪日本起源说，还有一个是中国起源说。 哦， 嗯，但是这都离不开一个叫圣德太子的一位。 是、 哦、 啊，对，他是最早启用了一个叫智能变的这个词。 嗯 啊，然后就是让很多的这种谍报人员然后参与到日常的工作之中。 哦， 嗯，然后在历史上发展最大的就是伊贺和甲贺。 嗯 嗯，但是总的来说，忍者团体曾经出现存在过的大概应该有200多个吧。 哦， 嗯，但现在基本没有了。尤其是在德川幕府的那个时候，他出了一个法。 嗯， 他要求如果聘忍者的话，只允许聘伊贺流的。 哦， 对，然后其他忍者下岗，所以他们就要另谋出路了。 哦，还有这么一出。嗯、 对，所以就是忍者的发展，目前来说，我们就是以伊贺和甲贺，然后作为一个他的记忆啊，或者什么主要的一个参考。 哦， 其他的一些，嗯，基本应该都是在一个失传的状态。 嗯， 行， 嗯，所以最早有忍者的话，主要是负责谍报工作。 哦，您刚才说那三种这个。就是三种源头各自都是什么，就是 嗯，他的那个远古的起源说，那个就是什么各种神仙菩萨 啊，就类似神话中， 就是你看火影忍者里最后打的那些大怪兽，就是这些 啊，其实是从这个里来的。 对，他是这个起源说、 哦、 中世纪的就是他讲圣德太子了 啊， 然后呢现代的一个起源说就中国起源说、 嗯、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起源说，我觉得、 哦、 因为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日本忍者博物馆里边，这不有棵技能树吗？ 哦、对， 对，他就这个就挂在他馆里边，然后他上面明确的写的就是日本的神道教，然后和历史的知识加中国的孙子兵法， 这三个东西是忍术的一个源头 哦， 然后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再往上引发出像结合了密宗啊，结合了阴阳术啊，然后结合包括说后来结合武术什么的各种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会比较靠谱一点 哦。所以忍术一开始其实就是不是说一开始是我们熟悉的武术的内容。其实忍术最 就是说咱们这咱们仨以后忍者了，咱们仨忍者了，然后咱们开始先练忍术，不是这样的， 先上书，先上 肯定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这个、对，就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 忍术的传承实际在现在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完整就是有一个忍术说综合类的一个参考书吧，叫万川集海、那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战国以后不打仗的时候 才 然后他们对忍者把这本书献给政府了 哦、 里边记载都是忍术什么什么的、 哦、 而且这本书里边记载了11个著名的忍者吧、然后全都是伊贺和其他流派的，没有甲贺的、 哦、 所以我想这本书是不是伊贺的人写的、 就没有对面的 反正很有意思。但是这个书里边所记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战争以后去写的、实际是面临失传的时候去写的一本书 哦， 因为在打仗的时候吧不会有人有时间去写，是吧？这儿还拿着枪冲锋呢，这儿搞谍报呢，没有人有时间去写这个书。所以一般是以口传授、就这种授受的方式、在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教授的时候可能会有所保留，这样的话它的记载是不完整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因是会后人会盲目的去夸大，就是像这是我的祖先，我的什么什么，然后你看我现在发一个什么波啊，是这么大，我们以前上两代那掌门发一个跟楼一样 啊， 特别 就是这种 有一个夸大，对，包括现在像水蜘蛛的这种，它是一个水器，通过踩着它，然后去在水上行走 啊，真有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通过现在人的计算发现不成立，就是这个浮力和这个人的体重什么的达不成一个正比，所以不太可能行走、所以呢人是靠谱的方式把它做大一点，然后骑在这个上面过去、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圆的呢又没有关系因为 水蜘蛛是一种忍具是吧， 对，它是一种忍具 然后就说可以人可以踩着它走， 对对对，所以这里边就是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考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证明它好像不太对所以忍术在传承的时候有一些它会不一样，跟真实的可能会有差别 就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就是传奇故事似的 反正好玩的事挺多的吧，你想古代人这么没文化 对，因为日本这个历史的那个熟悉一点日本历史都知道他们这个夸大成分比较多嘛，他们都喜欢把这些东西传奇化然后戏说化，当然也就衍生出了现在他们这个比较有趣的这个流行文化的 是的 这些演绎的版本。那像忍者这个群体我觉得怎么说，这个平均受教育水平应该也不是特别高，因为他都是一些这个在外这个底层的这个 执行人 雇佣兵啊这样的一些阶层 谍报人员， 对，他不可能这个就是怎么说挖成特别高，把你这个特别科学的啊什么科学物理化都给你这样写出来，大家就是口口相传嘛，这样一种这个传承的方法 这个因为我们参加过考试啊我们是有提纲的我们这是有完整的考试资料的在这里面记载的资料里记载就是忍者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 是这样吗 是吧， 因为他是谍报人员他不是一线的士兵忍者是掌握就是在当时的尖端科技的他要学习就是如何使用药物然后如何去配置火药然后如何去使用像查天术查地术查人术包括察言观色以及使用各种的计谋但是因为他的身份相对的低而且是在幕后的他很多的计谋是可以提供参考但是他没有决断权但是他可以提供所以他受教育程度很高他是专门的像什么火器这都是忍术里边的东西 这哇真正好说到这儿我们就详细还 是 详细说说这个忍术具体会学什么 忍术的话它有很多的 有大的分类吗还是说就是是按流派啊还是按它的这个使用方法 每个流派有一些差别 看 啊就是忍术里边它要学的一个是魔法 这是 魔法 为什么是怎么个魔法法？ 我说的这个魔法大概就是像比如说九字印啊、十字印啊，就是这些东西。 我看火影忍者很熟 悉，那不是魔法吗？ 哦，就是结印，它有那种 贴符什么这种也算是这个这里的吗？ 对对对对对。 哦， 嗯，啊，就忍者会学这个， 它是实际在考证里面很多东西，它是使用魔法和妖术的。 哦，忍者是用这个， 它主要是靠魔法和妖术。 哦， 嗯，你忘了做人王那一期就专门有， 啊， 阴阳术、忍术，对 对， 他会使用各种的工具，但是呢，就包括使用工具达到一种就是魔法化的一种效果都有可能。 哦， 他是会学这个东西的。 哦， 包括这么出名的九字印， 对， 啊，他是用密宗的印，然后加道教的咒，然后结合出来的九字印。 啊，他不完全是道教，就是实际上他还有， 嗯，对，他会自己组合。 啊，就那九个， 对，这是需要学，当然是加一下会变成十字印。 哦， 嗯，他在后边，比如说加龙，然后加什么风，加什么，然后他会表达不同的意思。 哦，他结完印，然后， 嗯，是要打那个手势了，唰唰唰唰唰就给他结完， 哦， 然后在上面加一个，然后还怎么着再吃下去什么乱七八糟的， 哦， 这个有老师的话，他可以给你演示。 哦， 嗯， 会有些效果是吗？就跑得快。 嗯，他认为是的吧。 啊， 嗯，这个九字印、十字印是这样的，包括他有很多其他，比如说那个早九字，就是快速九字印。 哦， 嗯，他的手会结一个剑印，然后用这个剑印，然后去画一个快速的九字的一个符，然后再去给他施法。嗯， 哦， 古代的法师嘛。 啊，忍者是古代是法师啊， 对对对，有一个叫地下城勇士的那个游戏， 是啊， 我觉得他就像那鬼泣似的 啊，就是用剑同时用法 术，我是剑客，但是我是魔法攻击 啊，我 哦， 这还有点 古代的时候这样。然后具体说的学什么，一个就是关于那个装扮，他的装扮是比较讲究的，然后分两种，一种是就是现在我们在电影里看见那种夜行衣装扮。 哦， 然后一种是 蒙面什么的， 对，一种是他的七方出的一个装扮。 哦，什么叫七方出？ 七方出就是因为要探听一些情报，但是又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哦， 他会扮装成虚无僧啊、和尚啊、一些杂耍的艺人呀， 哦， 等等的， 就是伪装术。 对，化妆成这个形态。以前给考试的时候，就比如有一条船，哦，然后呢，在船上他的这些学生就伪装成各种的职业，然后就上船去，然后这个老师呢，在最后问这个驾船的人说：“今天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啊？”啊，然后他说：“没有啊，啊，这都考试合格了。”然后他说：“嗯，那耍猴的，你知道吗？ 有点怪， 新手吧，他带这东西太少了。哎呀，怎么怎么样的？行，这一科你就没考过，回去重新学。” 哦，是这样的。 对，他是要化妆那个。然后作为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种忍者的装扮，不是黑色的吗？ 对啊。 嗯，真正的忍者一般穿，就是历史上的，他是穿一种土柿色，就是有点跟这个颜色， 就砖墙 深点， 比砖墙颜色深一点那个 褐色， 对对对对对，就 土 了吧唧的那个色， 啊， 你就感觉一个柿子晒了好多天，然后已经快坏了，就那个色。 哦， 嗯，他不穿黑色，因为黑色的亮度基本是零， 嗯， 所以他在晚上的话其实更明显。但是为什么是黑色衣服呢？怎么定呢？就是在江户时期，因为好多你看德川不是出那个政策吗？ 对， 嗯，就是只许聘用伊贺的忍者， 嗯， 其他忍者没饭吃了怎么办呀？他们演出， 哦，演忍者剧， 他们是对有那个忍者的表演， 哦， 所以就是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就忍者一下就火了嘛。 哦哦， 嗯，有了什么紫雷也呀，什么就这些角色在舞台上面。 哦， 那个时候忍者为了区分舞台光，所以他要穿黑色的。 哦， 因为就真的黑色在这里边你是能看见轮廓的，在黑暗的环境里面。 哦， 嗯，所以呢，他穿这个反而能让观众看见。 哦， 所以观众就形成了一个哦，忍者穿黑的这么一个印象。 哦哦，所以是忍者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江户时期都进入到这个当时的大众娱乐这种语境下才诞生的， 嗯， 是呗。 嗯，以前就是草、乱波、透波等等的， 嗯， 就是 这个称呼， 智能变，就是它是其他称呼， 就各地都不一样，根据方言不同，当地有一个叫法。后来大家经过调查，反正就是大概都是指这么一群人， 然后就要 那时候哎，没有什么统一的称呼。 哦， 就好像说我叫圣婴大王，你知道吗？ 啊， 但是我可能管你叫山贼。哎， 哦， 就它有一个分类，就是我们现在管这个分类可能叫忍者，但以前的话，这是圣婴大王，那是天蓬元帅，你知道吗？ 哦，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对。好，那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还是说回来，还是接着说忍术。刚才我们说了什么魔法？还有伪装术，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哦、他学的内容还有就是关于手里剑术，然后忍刀、忍者六具，然后像撒铃、吕弓，然后呢木炮、纸炮、火炮，然后照明用具、截梯，然后忍杖，包括水珠珠、开气，然后拔气、苦无，然后什么忍药，然后忍者筑城术， 哇、 等等，就这些东西 这么多了， 是忍具范围之内的。 哦， 根据你的任务需要的话，你可能需要学习这些东西，它是窃取情报啊、逃跑啊，各种潜入，它需要使用的。 是一般忍者是说我要就是都学，还是说我专精这么几就是一类一种啊？ 都可以吧，我觉得都学全了再执行任务可能有点来不及，没有那么多钱养 啊。是，哎，那刚才就是范范说说，能不能挑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具体讲讲？估计我们听众还挺爱听的。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关于那个吕弓嘛。 吕弓是什么？ 因为我打那个弓道，我还参加过世界杯。 哇 啊！然后这个合弓啊，大概有2.2米， 是。 非常的长。 对， 然后如果一个忍者你想背一个2.2米的弓然后跑出去就很奇怪。 是啊， 所以在日本还有另外一种弓叫半弓。 哦， 半弓的长度比合弓大概能短一半吧。但是背着也还是很大。 是啊， 所以他们就再研究把这个半弓从中间就给锯开了，锯开了之后呢然后藏起来，这样的话它就从一米这个距离就变成半米了。很好隐藏，藏在衣服里啊、箱子里啊，然后都很方便。然后呢他会在忍者六具里边有一个斗笠是一定要带的，这里边一般藏的就是剑。 剑藏在那个斗笠里。 对对对、 一根一根 里面插上去 啊， 哎，这样他带着你看不见。 然后这个弓要用的时候是拿出来 怎么 拼好， 怎么 拼，对，拿出来拼上然后一粘，你就把它你把它想象成哎对好了，然后拿胶条一裹，它可能是用别的东西啊把它裹起来。然后 从斗笠里抽出来 就可以，对，就可以发射了。 铝是那个 铝 形 的 铝是吧？ 对对对，铝弓， 铝弓。 您 具体说说手里剑吧，我估计很多朋友估计都完全没感觉。 剑的话， 就是那种一个 四个尖的 雕，一扔是吧？ 这个手里剑我们这也是有门派的。我是学那个明府真影流手里剑术。但他除了手里剑以外，我都怀疑，我说你们祖上是不是干忍者的？他有好多就是那种就是虎指，就那么一个东西，就一个圆的戒指，然后这上面是有齿的，然后你平常出去的时候是那个齿在手的里边，然后如果有人抓你的话，你知道河西道吗？或者一些擒拿就这种技术，有的时候它要求力学很完整，或者你锁住这个关节，但是如果人家比你劲儿大的话你很难锁住。 对， 但你这个手上有钩啊，铁的，咔嚓一蹬，然后这个直接就掰过去。它有这个 扣住你的某个那个关节上的点。 对，包括有拳刺有什么的，然后手里剑是其中一项。 是这样。哎，那您学的手里剑具体是什么样的？ 学的是一种棒手里剑，就是它是一个铁棒，然后一端有尖儿， 就跟钢钎一样的。 然后根据流派不一样的话，它会分，就比如说四角形的、六角形、八角形或者圆形的。然后长度有不一样。然后也有的是两边有尖儿，有的是一边有尖儿，有那个锥形、楔形，反正各种形状。 那个火影忍者里，他们打的不是一个四角的吗？这种 啊，那个的话，我们叫车剑。 车剑 或者叫星剑，然后那种武器的话，一般真的忍者是不带的。 是吗？ 它有几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是那种武器造价太高。你想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应该见过吧？ 是， 手里剑打那个靶子， 对， 然后打完之后我们把它拔下来，然后再打。 对， 但是如果你逃跑干什么的时候，你拿这个扔别人，扔了就拿不回来了。 是， 对，就归人家了。 所以那车剑有四个齿，其实挺贵的。 它的造价比较高， 感觉这个锻造工艺上也 是 要费点劲，那造四个尖儿还得。 对，是 对，古代你也没有什么模具，没有什么东西的，你打不出来的，很麻烦的。做那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不方便携带。 它相对大 那种东西像棒剑呀、忍者带棒剑是左臂， 插在那个护臂上是吧？ 对对，它插在上面，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挡一些刀枪的这种攻击，是一种能兼防具用的一个东西。然后星剑就不行，星剑一般他们带就是在衣服里襟这儿要带一个口袋，然后才能把它塞进去，但一次最好是带一个，不能多带， 因为这个铁片在一块哗啦哗啦它撞， 嗯， 是吧？它有声音，你就不能藏起来了。而且你在取它的时候，手往兜里一伸，然后它扎手，所以不太好用这东西。 是，你想象就觉得能想象出来刚才莫老师说的这些状况，就是。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不需要训练。像棒剑是需要训练的，你需要有一定的功力，你要能控制这个剑，然后你要怎么怎么着，它是需要训练的。但车剑不用训练，直接扔就行， 甩出去就转起来了。 嗯，还有人发明了就是更简单威力更大的一个东西叫铁球 啊， 它叫铁狙，咱们叫蹴鞠 啊， 踢球嘛，它叫铁狙。那个东西就是把两个星剑然后拼起来，就变成一个像球一样了，然后全都是刺儿，那个更不好拿。 哦，是啊，所以《火影忍者》里都是揣后面有个兜，那个其实不太现实。 对对对对， 哦，就伸手到后面，然后掏出来一把，其实不是很现实。 嗯，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哦， 嗯，包括手里剑是一个骚扰型武器，它攻击力并不是特别的高。 嗯， 以前我就想，你说我学会了这个哈，我这出门带几颗大钉子，我不就跟带着枪一样吗？后来我觉得是我想多了啊，这没有什么用。 一般练成之后的就是作战距离有多少？就是手里剑， 像我们流派的话是5到7米 哦， 嗯，常规投射距离 哦，就是基本上是进入短兵之前可以。 中距离的也就差不多算是， 它只能是骚扰，就是比如说你像打的胳膊上了，嗯，受伤可能都不会的，但是会让你害怕， 哦，吓一跳。 万一再有一个呢？是这种感觉。 对对，哎，万一打着脑袋怎么办？ 对，万一戳眼睛怎么办？ 原来是用这个， 它是一个骚扰型武器， 明白？ 那个，而且人在紧张的时候，你要保证剑的直线攻击，其实是比较难的。肾上腺素一分泌之后，你动作一失调就会乱。 哦，是这样。 而且手里剑的那个老师说练习人有两个手嘛，说只练一个，练你的主力手，另一个手不要练。 哦，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假设你需要用另一个手，就是不常用的这个手去投掷的话，那只证明一件事，就是你那个胳膊受伤了。 哦，那就 然后你另一个胳膊投出的剑呢，没有杀伤力。 哦， 而且在紧张的情况下会变形。而且你都要用暗器打别人了，证明你也打不过他呀。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家没看见你，你扭头跑就行了。哎，但是呢，你非要犯欠给人家一镖，还打不死人家，那人家就来揍你了。 哦， 我说明白了，谢谢老师。 我这讲的东西还挺实在，没想到会如此的实在。 对，因为我练的比较多嘛， 嗯， 什么剑道啊、举合啊、把刀啊什么的，我什么都练，所以这些老师跟我聊天都很真诚， 讲很实在的都 对，比较真诚。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忍具，其实还有些比较有意思的，我其实一直很想问，就是很多影视作品里会说忍者会带短刀短刃，这个其实忍者自己会有什么讲究吗？或者就是关于忍者带的利器， 对，一旦带刀是不是容易暴露？ 对啊，所以说到底带不带， 我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看目的吧。他这样，比如说你执行一个任务，然后是探听一下关于，因为就是在以前打仗的时候，人有多少，他大概会行走什么，你是可以通过一些证据去推算的。这些东西可能你需要看一眼就完了 啊， 你就穿着你的便装，然后走在这儿看一眼， 哦， 大概有这么多人。假设执行这么一个任务啊，回去汇报就行了，你不需要带任何武器，你扛一捆柴火过去，说我砍柴路过就可以了。 哦， 这个对，如果需要带武器，你一般执行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像放火这种任务都可能不是。他可能就是暗杀。他如果要去行刺的这种任务的话，他是需要带利器的。如果带利器的话，它的长度就不会很长，只要能够攻击去偷袭杀死别人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就是什么忍刀啊之类的，有这种说法，就是它的刀鞘底下是尖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头，把这个头拧下来，这个刀鞘可以作为呼吸用的东西，有这种说法。 在水里是吧，可以当管用。 对对对， 就是， 对，这个东西它还牵扯到了一个下蓄气用的一个问题。 什么叫 就日本刀上面有一个绳子，那个叫下蓄，编织的，现在这一个东西好像挺贵的，什么几百块钱吧，一根绳吧。对，还牵扯到一个绳缚术，要这样说。 哎，这个好，这个。 我想他这次来讲，就是他会很有意思，他把这个绳子拿在手里，然后就跟咱们翻绳似的，啪啪一转，然后直接就给人捆上就走了。 就忍者如果用 武士刀的话，他会利用这个下须去 忍刀也有， 忍刀也有啊。 嗯， 然后 下须一般有两米多长吧，反正很 长， 它很长，它是插进去折叠过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米长了。 嗯 啊，然后再根据不同流派打结儿，然后它几个作用，一个是叫坐探，怎么说呢？黑暗的房间里边吧，看不见，所以呢，它用下须去控制这个刀和鞘。把这个鞘挂在刀上，然后变长，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像钓鱼一样挂着它。然后当敌人进来的时候，他只要一碰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他以为就是可能有个什么书或者什么的， 就踢一下 碰到了。对，但是对你来说是这儿有一个人，然后拔刀就炸。 哦，是这个意思。 嗯，这个叫坐探。还有一个就是他作为吊刀使用。 吊刀。 嗯，就是比如他爬墙，他上不去。然后他把刀插在地上，因为这头这不是尖的嘛，刀鞘插上，然后他踩着刀爬上去，那个时候就把下须叼嘴里， 爬上去之后 再拽上来， 蹬上来，然后这个被现在就各种什么武士吧所不齿，说这刀是像生命一样的东西，如此 金贵 尊贵啊，你怎么能踩它？你这太下流了，这个人。 但是忍者觉得就 忍者觉得无所谓 啊，我能翻过去就行。 当然，在战国时期，武士依然会踩着刀爬上去。 哦，是吗？ 嗯，因为我爬上去，我跟你决斗啊，我不上去我是逃兵啊，对吧？ 哦、 或者你追我，我这我要跑、 哦， 我想活命，这刀插在地上，我就得踩着它爬上去、 哦。 就是时代不一样，在和平年代，大家比较标榜说正义呀、 啊、 尊严呀、啊， 是 就这些品位等等的。在打仗的时候，大家就想我想活着，所以那个踩不踩它无所谓。 明白。别的还有什么就是下须用法？ 下须除了那两个用法，除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捋枕， 嗯， 就是他把刀绑起来，在睡觉的时候放在身边，这样如果有人偷他的刀的话，他能感觉到，因为下须会动、 哦。 还有一个是做帐篷， 啊，帐篷， 因为在野外露营的时候，下须他要绑在两边的树上，然后中间搭上一块布、 啊， 然后就是一个简易的帐篷，里面可以生火取暖什么的。 哦， 嗯，然后还有就是叫用心绳， 用心绳， 用心绳，就比如说。因为忍者经常是提前去设一些陷阱的嘛， 对 对， 所以比如说在这儿有一个门，然后在大概你膝盖高的位置呢，我把这个下须拴上，然后在我过去的时候，就这个忍者是有神行法的，你知道 啊？是吗？那是什么？ 我们学了 啊？是什么？ 嗯，确实在。就是原理很简单，而且也不难，但是呢，一般人真的想不到，就是在黑暗的房间之内无障碍通过 啊。 嗯， 真的可以。 就你别这儿有一个十米的一个大坑，就只要你是正常房屋或者什么的，就是不需要看，闭着眼睛，然后从这儿你直接就走过去。 啊， 啊，有各种障碍全部平摊能过去，有这个，所以忍者下完套之后，他跑的时候他用神行法。 哦， 他唰唰唰他又过去了。但是你要作为一个武士，你追他的时候你不知道啊，你这还跑呢，啪你就摔那儿。 哦，是这样。 嗯，就用心绳。 啊。 害别人用的， 害别人用 的。还有一个是作为枪的一个延长，就是他把自己的刀、刀鞘和刀柄绑在一起，这样你会变成了一个短枪。 哦， 嗯，下去还可以干这个。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捆人， 嗯， 那捆人两个方向，一个是说就得翻翻，把那绳翻翻翻，然后啪就给套上走了， 嗯、 就是这个抓别人。还有一个是捆自己，就是受伤了， 哦，包扎、 受伤了之后止血，捆自己。 哦 哦， 都要用到。 嗯，反正它的七个用法。 哦，其实从这个能感觉到，就是忍者面对就是身上的所有家伙事儿，就是对它的实用性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非常高的要求。 嗯， 他们一般能不带就不带东西， 对，只要带这一样东西，它往往都得有好多种的这个用途， 对， 才会带这么一个 用。就包括苦无 啊，苦无是什么东西？具体说，苦无是个什么？ 苦无是一个铲子。 是个铲子、哦、 对， 它不是说上个小匕首是那个尖儿， 它不 是 战斗用的 啊、 它分两种，一种就是那种铲型的，它就是刨地使的、挖个坑 做陷阱什么时候 啊、比如说这儿一个墙我不爬不过去 啊、 然后怎么办呢，我在下边挖一个洞、 哦、 然后我从洞里爬过去、 哦、 啊，它就是那么一个铲子。然后还有一种叫飞行苦，就是在火影忍者里看的， 可以扔， 没有那么宽，它就是一个锥形的、 哦、 后面有一个圈、可以拴绳子、 嗯、 那个干嘛，就是远远的扔出去，然后比如多在城墙或多在树上、或者拿它当一个配重绞住，然后让人爬过去、 哦、是 一个飞行用的，那个刨地就不太好使。 哦， 其实拿来干这个 了。嗯，但是苦无去作为战斗武器的话，我觉得 被迫的时候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在战壕里打，最厉害的不是刀，也不是这个枪， 是那个 铲子，带着铲子，所以可能他们就是把苦当做一个铲子，但是打架应该挺厉害，我觉得。 哦，就是这么个， 嗯 嗯。 还有一个我特别想问的是，这个就是那个烟雾弹、烟狱吧，应该叫 啊， 这个东西是就是真实存在的，我真正会用的。 嗯，后期就是假的。因为在战国的时候，就是忍者不是配药吗？ 对。 但是他对于这个 啊，他有一个专门生烟的那个。 对，但是这个就是他是跟那个硝木有关的这个东西，在当时没有。日本的科技它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是后来的人杜撰出来的，就是扔。因为在后来他们编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那会儿是 有 这个 的。 哦。 叫硝什么东西来着？ 哦， 嗯， 类似一种就是引火，然后产生烟雾的。 对对对， 化学物质， 嗯， 哦， 那个在忍者活跃的那个年代没有这个东西， 哦，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什么那种， 嗯， 哦，一扔啪一道烟什么的， 对， 没有， 我们还没有传给他们呢，那会儿， 哦，还有这个，还有这一说啊， 哦，有一个忍者筑城术吗？ 啊， 这个忍者筑城术一般筑的是很小的城 啊，他们真的能就 快速的筑 城， 筑成防御工事 是 吗？ 是很小的城。 嗯 嗯，你知道伊贺有多大吗？ 说是也不大。 伊贺和甲，哎，知道伊贺和甲贺就很并称很有名的啊。伊贺、甲贺，那会儿还有什么就是甲伊什么伊国这么一个说法之类的。 嗯， 但完全不一样，因为伊贺是伊贺国， 嗯， 甲贺是一个甲贺郡，它是旁边的那个国的附属的那么一个地方， 一个郡， 但是他们俩挨着。 嗯。 嗯， 哦，是这 样。但是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么一个地方，它筑城，而且还好多的人。 对， 那个城的规模都特别的小。 嗯 嗯，他一般考虑到，比如说怎么去处理你旁边的河道。 嗯 嗯，然后呢，怎么去筑这个城墙，然后怎么再做一些陷阱，因为他有一些就是侵入术，他在怎么说这么祸害别人的时候，他得防别人祸害他。 是， 反正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然后去建一个城。 哦，所以忍城也很小。 嗯，很小很小。 哦，就基本上就是住几户人。 对，如果现在去伊贺的话，他们保留了一个原来忍者的房子。 哦， 那个房子里各种机关密道藏着各种东西，你知道吗？ 但是不大。 哦，有好多都很神奇，就是比如说你照一个门，你要想从这个门出去，你必须是有两片叶子 啊。 你必须带两片叶子，然后你才能从这个门出去，要不然的话你出不去。 为啥呀？就是 它里边有机关， 你把叶子伸进去挑一下， 嗯，它有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然后你必须同时挑开两个开关，然后你才能走。 哦， 所以一般人就根本就想不到嘛，嗯，他出去了别人都蒙在这儿了，啊，这怎么办，那怎么出去， 哦， 那个人就已经跑远了。 好，啊，这是所谓忍者筑城，其实主要就是讲他说他自己的，这个 嗯，他们会设很多的机关。 哦，那等会不会是那当时就有些大名他在就是自己筑城堡的时候会请来一些忍者顾问，你给我设计点密道啊，给我设计点什么， 嗯， 到时候万一我这打不过人家我跑的时候， 这个有。 所以就是哎，刚才说那么多忍者，很多我想还想问一点，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忍者的很多的， 嗯， 就是我们知道的形象到底真实存不存在，比如说这种飞檐走壁的东西，就是它是有实际的技战术存在吗？还是 有那个技术？ 哦，是真的能， 嗯，当然真的有啊。 是 吗？嗯，那个叫哎，对，咱们说了这么半天还没说忍术呢。 啊，是吗？ 咱们刚才聊的 忍 具、 魔法， 对， 嗯，然后忍术啊， 嗯， 啊，忍术一个就是下蓄七用是需要的 啊。刚才我们说到 是这个算忍术是吧？ 对，手里剑术是需要的， 哦， 然后还有盾法， 盾法， 嗯，盾法就是火盾、水盾各种的 啊。对，这个盾是具体是指 就是逃跑用的一个方法， 盾 走、盾 逃、 逃跑。然后这个东西在。反正我们学的它是有一个五盾三十法， 啊， 哦， 嗯，它这个分类也相对比较怪吧，反正它分天地人，然后对物，它分出五个大的类型来，然后总共有三十种方法，然后去逃跑。 好，这看起来就是非常重视， 嗯， 是吧？ 对，他就指着这个逃跑活命的， 啊， 就理论上忍者战斗力不是不如武士吗？ 是 是， 嗯，所以他们主要目的是做情报的收集，然后以及把情报报告给相应的人， 嗯， 情报的传递，所以他们不需要跟人家死磕， 嗯 嗯，所以他们逃跑这项练得挺好， 我觉得在现在社会可能也挺有用的， 是， 就是我们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不能跟人家硬磕吧， 是， 嗯，就是赢了赔钱，输了疼， 对， 对吧？我们可能最好的方法是回避， 是， 所以这样逃跑也可能是挺有用的一个技能。 哦，忍术相关的遁逃术一般是指什么样的技术？ 就碰弄点火，然后就趁机逃跑吗？是这样吗？还是说有更？ 有策略性的， 哦， 然后有那个道具性的， 嗯， 反正各种的方式比较常见的，像那个撒铃， 撒铃啊， 嗯， 撒铃 就是一种四个尖的大铁钉子 啊，铁犁机， 对 对 对 对 啊。 然后或者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一些就是什么忍者的一些介绍的体验活动 啊， 然后在那活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就是纯天然的， 嗯， 有一种菱角， 菱角，撒菱角， 野生菱角，这个菱角正好长四个尖儿。 哦，以前忍者是扔那个， 对，那个东西方便， 天生的， 因为它就是个 果子，天然的啊， 对， 摘 对吧？你装个小桶里，然后一撒。 哦， 以前人穿草鞋， 嗯， 一下就扎透了， 一下就扎透了， 那特尖儿，你吃过吗？都小时候咱都吃过吧？那个菱角啊，割开中间， 对对， 拿那个尖的东西弯出来， 里面有肉，对， 挺好吃的。 嗯，那个东西就是撒的方式啊，就是挺奇特的。因为有好多人认为是在跑的时候撒， 往后一扔， 但是那个方法实际不太好用 啊，并不是， 嗯，因为那个东西你撒在地上，大概你只能拖延一秒到两秒的距离， 对， 人家看你哗撒一把， 他顶多躲一下， 他不踩， 对， 他绕过去，嗯，一般认为是提前撒。 哦， 嗯，你先撒在地上，然后在你逃跑的时候，因为有记忆嘛，到这儿，哦，我能陷阱了，他用那个擦地走的方式 趟着走吗？是那个， 嗯，这样不会踩到那个， 哦，他自己趟着过去。 嗯，这个菱角， 啊，这也 是 遁逃术的一部分。 对，他是踩不到的，所以你趟着画线，然后把这个区域过了，但后边追你的人他会踩， 哦， 而且必须是晚上， 哦， 白天不踩， 哦， 晚上啪一看你跑过去了，那我也跑过去嘛，然后他就踩到了，然后踩到之后他就会受伤，受伤就不能追了。 哦， 嗯，他不会再绕路，他先拔那个铃铛， 疼啊，还跑不动了， 啊，所以遁逃术会讲各种就是如何行走的技巧，是吧？ 对，用什么样的方式，包括比如说在打雷的时候怎么去逃跑，在有水的地方怎么逃跑， 啊，这叫雷遁和水遁。 对，如何用那个水遁，简单的就会分三四种吧。 哦， 嗯，然后呢，再有比如说有马，有什么各种动物，他会使用其他的方式逃跑。 哦， 嗯， 不是火影忍者里所谓的，就是。 嗯，就是那个，你记得原来有一个人是蹭就上房了。 对， 那个东西在忍术里边，它不叫遁术。 哦， 它那个，我想想，它应该叫什么？应该算步行法吧，就是神行法的一种。 啊，就是翻墙或者是飞檐走壁，其实是神行法这一种。 对对对，它不叫遁术， 就练的一种身法是吧？就跟咱们所谓的轻功似的，是吧？ 嗯， 啊，就是专门练是怎么跑得快。 那个东西的基础是叫二重呼吸法。 哦， 嗯，它日语写汉字是二重吸吹。 哦， 嗯，它的呼吸方式基本就是吸吐吐吸吸吐。 嗯， 是不是说少了？ 哦， 吸吐吐吸啊，差不多吧，吸吐吐吸吸吐这么一个节奏，利用二重的呼吸，然后增加人的。包括精神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及在生理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可以让人变得更敏捷， 轻盈一 点。嗯，那么一个方式， 哦， 但具体的我没太多的研究那个。 哦， 嗯， 听起来很神奇啊，那种， 嗯， 有点这样， 也不太那什么，因为在现在的武道里边， 嗯， 它会也会用到那种呼吸法。 它其实本质就是呼吸对人身体的这种控制，要进行练习。 嗯，因为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人的身体它实际是几个管道， 嗯， 就是血液循环的一个管道，哦，然后吃东西什么的就这一个管道，嗯，然后像呼吸的话也是，我们不可能增加我们的血液，然后去把身体填满， 啊，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呼吸把身体填满。这样很容易让自己变成一个整体，嗯，所以我们就是在练习各种武术，它会有发声，然后以及呼吸，这个练习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忍术里其实也有这个体系， 嗯， 就是在神行法里有关系， 那是算忍者必备的一个技能。 哦，就是掌控自己的呼吸， 嗯，偷了一个情报，然后你不跑， 哦， 用这个方式，还有就是包括屏住呼吸等等的，它有一个三无忍的一个概念。 嗯，三无忍。 嗯，三就要有三个东西是不可以有的。就这个三无忍的话，就一个说走路没有声音，无足音。 哦。 然后一个是无气息，就呼吸的这个声音不可以有。还有一个是无嗅， 没味儿， 没有味道。 哦， 嗯， 有点类似这个行为守则一样。 嗯，这是不可以有的。然后忍者有好多好多这种东西，它的嗯什么走法里边有什么横走法、弧走法，然后有各种的 弧走法，就狐狸一样的。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在神行就是它叫非神行。这里边有就包括像天狗生、天狗飞切，然后缩地，然后柔体等等各种的东西。 对，这个我还想问问，缩地到底是指什么呀？ 啪就消失了，然后土行孙， 真的真的能做到是这样？ 这一般是提前要准备的 啊，其实就是提前挖密道， 它是提前要准备的。 哦， 包括以前它有一种算忍者服装吧，忍具，它是一个。怎么说，在衣服的腰的位置它会预设一块布， 嗯， 就比如说你在这部分的地形，比如说这是石头， 嗯， 然后我穿的衣服呢是一个就是那种杏色，就是跟地的土地的颜色差不多，也就是我从这儿跑，然后当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忽然把这个东西翻过来披在身上，然后就变成石头的颜色。然后追我的人他因为是通过色彩记忆嘛，他到这儿的时候他认为就是穿一个土黄色衣服的一个人， 哦， 然后他就会对这个颜色去追，所以他就可以消失。 哦， 这也是遁，刚才我们说的遁术的一， 其中的一个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忍术，其实这么一看，忍者就是他实际上就是我们传下来的，我们认为的那种特别玄妙的东西，其实很多本质上是忍者的那种很实在的， 对，真实的忍者， 真 是对，远比那种对要更对要更讲究实用性和 实战性，对，就是提前准备，好好策划，然后这个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针对性的去准备要准备的东西， 嗯， 所以这才是真正就是忍者形式的那种模式，是吧？ 忍术的话会起很多的名字， 啊，很帅的， 包括在谋略上面， 是 像桂南术。 啊，桂南术， 嗯，桂树的那个桂，桂南术，因为在日本的神话里，就是桂南是住在月亮上的， 哦， 然后是不可到达的那么一个距离。 嗯， 它这个桂南术是什么呢？就是启用，间谍把这个间谍送到别人的军营里面，然后去卧底的这种方式叫桂南术。 哦，这实际上是兵法呀。 对 对对对， 啊，忍术有很多是兵法。 哦， 哎，那有说分那个就是忍者分这个阴阳，这个说法是存在的吗？ 阴忍阳忍 啊，对对对 对，他就是通过外在和内在的一种表现，就是秘密的去执行的任务和公开的去执行的任务。 哦， 嗯， 就像什么搞破坏呀、放火呀、暗杀呀，这就算阴的。 哦， 啊，刚才莫老师说那种就是特务间谍类的，就是我这人明明在这儿，但你不知道他是一个间谍类的，可能那算阳的啊。 嗯，这个具体可以让川上老师去讲 啊。 啊，就是莫老师，你打算就是让老师，忍者老师过来？ 嗯，对，就应该是今年的5月11号、12号吧。 嗯， 哦， 反正是一个周末。 哦， 嗯，我把他邀请过来，然后去讲一下关于忍术啊、忍者呀，给大家做一些练习什么的。 哦，就真的可以练习。 哦，其实我们现在在征集大家想学什么 啊？ 啊，我已经报名了，是个神父术，你知道吗？我就特别想学， 真的可以学是吧？ 啊，对，他教，嗯，上次在日本教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够了， 嗯， 他只示范了几个动作，然后我就忘了，现在 啊， 我要重新学一遍， 重新要学一遍。好， 忍术挺多的，像忍术的话有，比如说像查天、查地。 嗯 嗯，查天一般是一种经验的判断，比如说这个上面月亮上有风圈，它可能第二天会起风，它会预测相应的天气的方法。 哦， 然后呢，像比如说定位，就用这个手， 嗯， 然后它去定北斗七星的位置，然后去辨别方向。 哦，因为它执行任务的时候， 哦， 很多时候在野地里。 对，就用一个手，然后去做那个什么。但是现在在北京不可能。 哦，是啊，肯定 看不见北斗七星。然后它还有很多像，萤火之术。 萤火之术。 萤火虫。 哦， 就是，萤火之术。萤火之术是什么呢？它就是用显而易见的，为了让你看见的情报，然后去迷惑和阻碍你的一种方式。 哦， 就比如说我写一封信， 嗯， 就是你叛变了， 嗯 啊，所以你跟我通了一封书信，你要怎么怎么着杀掉这个人，然后呢我就把他搁你们家了，然后呢带着人然后去你们家抄，然后他就发现了，然后他就把你杀了等等的。 哦， 就是栽赃陷害的一些技术， 这是忍术的一部分。 对，是萤火之术。 哦， 然后还有蓑衣虫术。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典故，是狮子和那个 大的狮子和他身上的一个 小 狮子的那个故事。嗯，然后那个的话，他也就是安插间隙啊等等的方式，他会利用一些，比如说有利欲熏心的人，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跟你有仇恨的人，然后利用这些做间谍的方式，所以这些都算忍术的内容。 哦。 就是忍术，其实我们想的忍术可能很多就是明面上的， 就技法上的一些感觉，更技巧性的。 但实际上，真正忍者要学这些很怎么说呢，动心眼的东西。 不，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词分两个，一个叫就是 Shinobi 忍，还有一个叫 Ninja。 对， 然后这两个就不是一个东西 哦， 就是 Ninja 就 Shinobi， 它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忍者。他们说这个发音写成汉字的话就是智能变，说是圣德太子发明的这个词， 是 哦， 它叫智能变。是现在的这个忍者，它实际比较真实的就是情报收集，以及它做的就是非正规战。 正规特种人员， 对，正规战就是武士拿着刀啊枪弓箭 正面战场， 排好队，然后骑着马就打，就这样。然后忍者干的就是暗杀 谍报， 然后防谍报反暗杀， 等于除了正面战场那些阴的事儿都算忍者的范畴内。 对，然后放火，然后毁路，就这些都是忍者去干的活。 就实际上一般忍者也不出现在正面战场上。 不出现， 就是哦， 因为我们那个教材上有关于忍者的战损率，战损率实际很低 哦， 因为他主要负责的是一些情报工作，而不是拼杀的这种。然后呢，在政府来说就明确的规定说，如果你要聘用忍者的话，你必须报告 有 多少个 哦， 你必须得报告，如果你不报告的话就证明你要谋反，然后我们就要剿灭你。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你用忍者做的事情就是。 对，像甲贺有非常有名的忍者就是望月家族。 对，就历史上因为忍者这种东西其实怎么说很难留下记载，因为他们干那个事儿是这个性质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文艺作品里有很多著名的忍者。 对， 但是好像经查呢都很难凿实的说是不是有这么个人。 像服部半藏是特别有名的。 对， 他是伊贺，就服部半藏特别有名。甲贺风魔特别不是甲贺是望月特别有名。然后服部半藏是真的上战场跟人家打。所以那会儿是赏赐给他长枪。 他上战场他不会用忍者，我们之前说的。 对，他用长枪。像望月那会儿就真田十勇士，里边不就有那个望月家的人吗？ 是， 那就是忍者。他就包括原来有一个我挺喜欢看的一个日剧，叫什么 Samurai High School， 那个武士高校。 武士高校啊， 说那个主人公是多少多少年前他的这个前辈死掉了，是一个武士，然后他穿越到现在附身在一个高中生身上了，然后什么除恶扬善的这个那个就姓望月。 专门用这个。 对，因为忍者会巫术会妖术，所以他起到了一个什么转生的这么一个，你知道吧？所以姓什么姓都是有讲的。 有讲的。 哦， 这望月家族是实际上存在了， 实际存在的。 哦， 还有像什么风魔， 这是也是比较有名的， 忍 者的大姓是吧？ 对，他们在说是把这个组织雇佣忍者的这个组织，然后灭掉了。之后这些忍者就没人管了，他们就变成山贼了。 是 然后派官兵去剿灭，然后然而并打不过他们。 是啊， 其实忍者挺厉害的， 是挺厉害， 尤其他们主场的时候。 对 对， 拿刀拿枪我可能打不过你，这我还能筑城呢，我还能投毒呢， 是 反正各种的，这要打不过他。最后就发布了一个算怎么说呢， 法令了，这 就是要花钱买他。 哦， 大概和现在日元的话大概5000万吧。 就开一个高价， 开了一个价。然后于是另外一家忍者接了这个单子，这两家是以前在打仗的时候就有仇，等于这俩人就是仇深似海，然后于是他就去抓去了，结果还真的把他抓了。然后就把风魔给灭了，杀掉了。 这家是这么来。 但是过了10年吧，就抓他的这个忍者，然后也被杀了。说那会儿抓忍者特别的难，就是又坏又损还会功夫，你知道这怎么抓呀？但是那天那忍者他得疟疾了吧？ 他就是身体不便，他跑不了，你知道，就这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什么的，就给他抓了。然后后来也把他杀了，但杀的时候他立了一个誓，说我以后我要治好所有人的疟疾。嗯，所以他又被奉为疟疾之神了。 哎，忍者还跟忍者还有这么多奇形怪状的事儿呢。 反正挺好玩的。 是哦，所以说这些大姓或多或少都有点自己的故事，所以才留着下来。 嗯，现在的话忍者就一般就ninja。 哦对，这ninja是个什么概念，是怎么来的？ 嗯，这说别人合适吗？ 你具体要怎么说？ 在节目里说别人，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嗯，怎么说呢？有一个在地球上特别有名的一个忍术流派。 哦，地球。 啊，对，在地球上特别有名，但是在日本实际谁也不太知道他的这么一个流派。 哦， 啊，就是他把忍术直接自己，因为那个老师他原来是练和气道的。 哦。 啊，和气道里边不是有这个？哎，你抓我，然后怎么一转？哎， 出 去，然后有什么和气杖啊、和气剑啊，就这种比划， 嗯， 就这种套路吧。 明白。 嗯，然后他就把这个，当个忍术技能，然后把它改成一个综合武术了。 是这个东西。 对，他教就是各个地方啊，你这个部队需要培训，我是日本的谁谁谁，然后我就培训你，我是什么什么流派， 我是用这个忍术的理念去培训。 对，但日本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东西啊，这是什么。然后包括这个人他是提那个申请，说他想加入到日本武道协会，就那种官方的组织里边，然后人协会不接受他。 哦， 人说忍术又不是武术，你为什么要加我们这个武术协会？ 哦， 对吧？ 忍术其实就是这么来看，忍术并不是武术。 对，忍术是战法、兵法，就是这种，包括一些巫术， 嗯， 对吧？你是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加到武术里边？ 哦， 于是他就反正教各个国家外国人。 哦， 包括从他这儿还会有一些分支，但是任何一个流派的宗家全都不是日本人。 都不是吧？ 哦， 所以我们说 ninja 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 嗯， ninja 实际就是把忍术在定义上变为了一种综合格斗武术。 哦，就是 ninja 就会偏这个我们认为的格斗术。 对，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就是忍者要使用刀剑长枪弓弩手里剑，然后他会喷火会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认为的这个实际是叫 ninja。 哦，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大众文化当中出现的忍者。 但这个东西在日本政府现在是支持的。 哦，就是认为反正他也是一个 忍者的，他并不支持就是西诺比那个这个东西。 哦， 他支持 ninja。 哦，毕竟这个 ninja 这个相关的这些内容就比较直接，比较明确。 嗯， 然后能更容易让人接受，比较酷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就比如说看像小猪那个就3米多的墙蹭一步上去了， 嗯， 然后扔个手里剑刷刷的什么样的，就大家觉得哦好厉害。 但实际那个是算一种武术。 哦， 其实它也是一种，我觉得这种流行文化和这个 传统文化的 互相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们不是想象中是这样的吗？那我就给你 来一个， 往这个方向来一个，大家也自然就喜欢，然后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嘛。对，是这样。 因为忍术的很多的东西，就包括穿上人衣，说不再收那种就是正式的弟子 啊， 但他是有弟子的。就这次也来 是。 嗯，然后他说不再去传授这些东西，说这个已经过时了什么的。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里边太多的谍报内容。 嗯， 对。 嗯， 这个东西现在培养出一堆谍报人员，你要干什么 啊？这 会 很 有问题。 这个 对， 但也是国家也是很需要的嘛，是吧？ 嗯，但啊，确实。 所以现在就是包括他去教学，就是那个忍术指南课程的那个内容里边， 哦， 它是包含武术的。 嗯， 是他自己会，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古法 啊， 嗯，然后一些什么 古法是骨头的。 对对对。 哦， 它是一种徒手格斗的一个技术。 哦， 比较原始的一种格斗方式。然后包括像什么气合术啊，反正各种的，包括刀的用法， 嗯， 锁镰的用法， 嗯， 就等等这些武器的用法，然后他会去教。 嗯， 是他自己学过会用的这些东西。 嗯， 其 实到这儿我觉得挺微妙，就是日本之所以有武士这个概念，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日本是一个就是在古日本，它的谍报系统居然是雇佣制的，就是它不是。 哦，是对这个咱们没谈到。对， 中央它不是一个就是核心这个就是中央集权后 是 实现，不 像所有的忍者都是这个雇佣的嘛，他没有任何忍者是说我属于， 嗯，发誓效忠嘛。 对对对。 有一个谍报组，你知道柳生。 哦， 嗯， 柳生宗矩吧，他好像是将军的剑术老师。 是啊， 对， 他不剑术大师吗？ 对，他在全国开道场。 嗯， 然后这个道场实际是谍报机构。 哦 哦，柳生流是这个。 对，他的弟子分内弟子和外弟子。 嗨， 哦， 有一部分是学剑术的，就这一部分弟，还有一部分是负责谍报的。 哦， 所以因为我是觉得，你看，其实为什么刚才那个穆老师也说，您那边老师说这个现在在讲谍报相关的这个技战术很微妙，是因为其实以现代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就是每个现代国家的谍战这个谍报相关的机构，那是必须要由政府这个很牢固的这是控制有关系的。 是， 而包括仔细想，我们中国古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特务机关嘛，很有名的比如说锦衣卫，这 是 肯定是存在的，都是它的本质都是从这个就是自上而下建立， 是来自于集权的这个客观需求， 是的， 来出来这种。 而忍者却非常有意思，因为有这个忍者村和这个忍者城这种概念，它其实一直都和这个当权者是一种比较微妙的效忠关系， 是， 所以 给灭了嘛？ 对 啊，对啊， 所以后来啊会被灭，而且所以才会就是说出现忍者这样一个。 所以文艺作品里的这个忍者也好像也都继承了这一点，就是往往都是面临着就是说他不从属于谁，然后大家都很惧怕他们，很厉害。 是的， 但是他必须得用完，还必须得灭了他们，不然的话以后人再有人的使用他来再打我又不好啊。一个很微妙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这帮忍者有的时候啊太不给面了，就人家那么大势力哈，他也不给人面，所以人家要打他嘛。结果第一回还没打过他， 对，然后更 对这个仇恨就哎呀就上来了，就给灭了。 但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忍者在日本历史上实际上是一帮这个负责谍战和伪装的，为别人卖命又不被别人信任的一群人，所以 很有意思啊。 对，所以我们看到忍术中就是充满了，就是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忍术中充满了那种非常实实在在的生存， 对对对， 和这个把事做成的理念，而少很多礼节。 所以政府也不能支持这个。你说你学那些铁钉子、铁镖、吐毒针，老百姓学这干嘛？你说？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所有跟忍术相，包括日本在内，跟忍术相关的这些，它会建立就是相应的体验馆和忍术道场。 嗯， 但是它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文化的传承。 是是是 的，嗯，这 些故事， 因为日本已经把忍术忍者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嗯。 正式立项了，他们也在保护和发掘。 嗯， 要为什么能请过来，是因为他们保护， 是 对，他们保护和支持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做的很多就是包括和平年代嘛， 嗯， 也不以谍报啊或者说伤害别人为主， 嗯， 就都是以这种文化体验和， 就是了解有曾经这样有这样， 好玩的事情的， 嗯， 这么一个观点，然后去介入这个。 嗯， 哦，确实是。 像穆老师可能就是出于什么心理呢，就是他是练剑道的嘛，以后碰见忍者了别吃亏，我熟悉你们的道路，别中你们陷阱， 得学学这个。 我主要是好奇心特别强， 对 吧？因为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在日本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吧，然后他们就是说有机会可以去跟这个老师去学，因为我看过他很多报道，我说真的能学吗？我去，然后我就赶紧去了。有好多人问我说，你能踏踏实实练一个东西一直练下去，别练别的行吗？我说不行，因为第一我很好奇， 就是想知道什么样。 对，我可以选一个东西一直练下去，但是我选，什么叫选呀？ 是不是得挑一下？ 你在很多东西里选一个， 对， 所以我得先了解一下嘛。 哦， 所以我就我赶紧去学，赶紧去学。 明白。 那，哎，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忍者为什么包头吗？ 对，这个 你看《火影忍者》里，忍者是不包头的，就戴一个护额。 是啊， 头发得露出来才帅啊。 嗯，就是挺好玩的，就是戴那个有一个三尺首饰，就是他围头的这个。它会有几个用处，比如说需要爬什么东西，它可以当一个绳子去使用 啊，这也能用 啊， 嗯。 就比如说这儿有一个绳索，你是可以搭在上面滑过去的 啊，是是。 然后如果在野外你必须喝脏水的话， 哦， 这个头巾是滤水用的， 哎呦呵， 你要把里面的沙子什么的留在这个上面，然后相对干净的水可以喝下去。 哦， 不能不是简单包头用的， 哦， 还得有别的。 包头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现在人蒙面啊。戴一口罩， 对 什么的，哎，一戴就行了。 嗯， 古代人不一样， 嗯， 古代人呢，因为你在平常在大街上走，你不能特别的奇怪， 嗯， 是。 然后每一个人的发型，当时是根据你的年纪还有你的身份决定的， 是的。 你要剃越带，哎，这剃成什么样， 对吧？你头发什么颜色的，你什么款式，有那种，如果哎，我就没有月带，所以你这个头发如果不包上，其实很容易泄露身份 啊、 哦。一转弯，你说啪把这一摘，你就不认识我了， 哦、 就一摘说就是这发型，哦、然后他就给抓走了、 哦。 所以就忍者一定要把头发包起来。 就现在忍者有点像咱们就是现代的这个所谓的侦察兵。 是的， 就是这个 斥候。 往往侦察兵是这个一个部队里，就是单兵生存能力和这个 非常强、 这个、挣扎能力、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单位，就是侦察兵。他一个人可以在野外又获得情报，还能活着回来。 是的， 就忍者可能就是在古代时候充当这样一个 真正意义上侦察。 对， 古代的时候，忍者在打仗的时候就是放火、杀人、抢情报、 哦， 然后在和平年代，忍者负责看守重要物品。 哦， 嗯，也有谍报内容，但是负责看守重要物品，因为他对于怎么偷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 所以就能防住， 让贼去防贼，这是挺好使的。 哦，还真哦，所以哎，这期我们差不多聊了这么多，反正就是这可能是给大家对真实的忍文化有一个概念，因为毕竟这个人王。啊、不是人王是吧、这个啊、人王其实也算啊，人王和之狼里面其实你会看到他其实作为一个日本人制作的游戏，他是兼有我们刚才说过的 Ninja 的那种要素， 对 Ninja 的魅力，同时因为是日本人，他可能更敏感的明白这种所谓的 Shinobi 这种忍文化有哪些也可以像现在来去这个表达。 嗯， 包括你想之狼里这种暗杀的同时还有一些神道教或者是法术相关的东西。 情报工作人员啊，在哪个时代其实都是大家很追捧的一个文化符号，就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酷， 007 对之类的。对，而但是你想说，日本其实古代的，尤其所谓的日本中世纪啊，并不是那么大规模的战争，在从世界范围来讲， 是的。 但是他们既然能，就是他们这个怎么说，这个小小的国家里，他们的这个就是谍报工作人员，这样能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符号， 是 大家一提到那些蒙着面，然后在阴影中到处拿着短刀杀人的角色，包括不管外国人还是东方人，都会想到就是哎，忍者。都会有这样一个词蹦出来，所以我觉得，怎么这么多年的传承，其实他们这个文化还是挺有独到的地方的。 没错，而且孟老师给我们讲完之后，我们也明白，就是忍者的形象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有层次， 是 什么样的都可能会有。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种层次，所以在市面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对， 可能互相有冲突，或者是互相什么样的都有。 对， 忍者不就我这样的吗？我有证啊， 对，有证也可以算。 而且你看我会剑道，会拔刀，会射箭，然后会手里剑，我什么都会。 对，其实这么一看，忍者确实就是这样。可能说为了生活，或者为了达成自己目标，他就是要去学， 什么都要学， 什么都要会。 其实我们说这么多忍术，其实肯定还有很多没有说到的，就是忍者为了他执行特殊的任务的时候，他都要学习相应的这个技能啊。 对， 挺有意思的。 哎，这期差不多，这个时间差不多这样。等到之后，我们 对 再有机会啊，再请穆老师来讲讲 忍者这个话题，可以继续 对，可以继续再好好讲，好好的讲下去。哎，行，那感谢穆老师， 感谢穆老师， 这个、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这个武龙馆看一看。 嗯， 好， 哎，主要是忍者要来了， 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哎， 好嘞，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